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6集，睿智的团子。 我就说这帮人功夫那么差，还来偷袭，似乎是准备不足来送死的，感情是碰巧赶上了，所以临时起意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展昭点点头，白玉堂显然已经领会了展昭的意思。 引我和刀盟的人来，显然准备了很久，但是这么认真的准备就被临时起意打断了，表示临时起意的这件事对对方更重要，也就是说干掉赵普才是他们的大事。杨采生如果是凶手，他和赵普有仇。 众人都看向赵普，赵普拖着下巴很认真地想了想。 基本上要我命的也不一定是跟我有仇，不过肯定是和我大宋有战事的外族。 杨采生并不是外族吧？ 不是还有个外族女子吗？会不会那个女的也没死，给你师父送人头的那个也是假扮的？ 白玉堂听了更加费解，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可是有一点我搞不明白，是对方引你去找谭金的，可为什么在发现谭金的时候要暗中刺杀呢？ 展昭问完，众人都沉默，的确说不通。 我知道。 就在众人困惑难解之际，就听到突然有人回答，众人齐刷刷转脸一看，举手说知道的是小四子。众人愣了半晌，都报以一个复杂的眼神。公孙戳戳他，确定他是醒着的，就问了一句： 小四子，你知道什么？ 就是那个谁把白白骗来找金金，但是找到后突然想杀掉金金，还准备的不是很充分，是不是？ 众人都有些意外的一挑眉，哟，条理还挺清楚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白白不是一个人去的了，他俩也去了。 小四子指了指展昭，又指了指欧阳少征，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简单说倒是这么回事。不过包拯指了指展昭，又指了指欧阳少征， 你的意思，对方杀谭亲是因为他俩，还是因为他俩中间的一个？ 因为阿四。 阿四？ 嗯。 为什么叫我阿四啊？ 因为名字四个字。 小四子笑眯眯的，似乎很高兴这人名字和自己接近。 你说说为什么因为阿四不因为展昭？ 因为第一次那些黑衣人要杀九九你咯，跟你和金金有关系的是阿四，要是他们要杀小包子，那就是跟展展有关系。 众人听了都沉默了一会儿。小四子虽然说的挺乱，不过逻辑是清晰的，只是他说反了。对方想让白玉堂找到谭金，却不想让欧阳少征在。换句话说，真正的原因是不想让赵普找到谭金，要杀赵普又不想让赵普知道谭金的存在。赵普想了想，就很感兴趣地看着谭金。 你知道什么军事要密？ 我都做了平民百姓多少年了，我能知道什么？ 我知道。 众人再一次望过去，举手的还是小四子，连白玉堂都有些惊奇。 你又知道？ 嗯。 为什么？ 因为白白是江湖人，九九是当兵的。 众人都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力了。小四子似乎还觉得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想不通呢？众人听到这里，见小四子一张圆滚滚糯米团子一样的小脸，好想问为什么一个江湖人一个当兵的就不一样了呢？可是又不好意思问，小四子会不会觉得这群大人都很蠢？还是白玉堂第一时间开口问小四子： 有什么区别吗？我是江湖人，引来的刀行风也是江湖人，对方预计好的，赵普是当兵的， 包大人是做官的，谭晶曾经做官。对方要杀赵普，又要杀谭晶，不想他俩见面。 众人都真心佩服，果然大侠就是大侠，真当不识下问。 要问九九，肯定是他认识的人里面的一个。 众人齐刷刷一起转头看赵普，赵普摸不着头脑，不过似乎所有事情的关键都在他身上，他临时起意来了，莫名其妙就出了乱子。 你有没有见过杨彩生？ 杨彩生是谁？ 不如换个问法，你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双目赤红、脾气暴力、黑眼圈很重、岁数大概在40上下、随时随地佩戴一把弯刀嗜杀？ 公孙话没说完，赵普也还没开口，紫影和折影突然异口同声啊了一声。 想到谁了？ 西夏那个疯子苏屠禄。 欧阳少征一拍腿，赵普也觉得可能性很高，苏屠禄的确和公孙描述的很像，可是赵普还是有些想不通。 可是苏屠禄是西夏人呢， 他长什么样子？ 折影详细地描述了一下，除了年纪大一些之外，和白玉堂记忆之中的杨彩生真的很像。 他真的是西夏人，他来中原就是为了学功夫，而偷刀再加上那个外族的女人。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会不会杨彩生本名就叫苏屠禄，他来中原是为了学功夫，一切进行顺利，然后那个女人带着断头刀被人打劫受伤，弄丢了刀，刀又到了谭金的手里，杨彩生跟那个女人有一定的关系，两个人可能找了很久才找到断头刀的所在，偷了刀之后就回到了西夏，而谭金又正好弄了个假的杨彩生出来， 他们将计就计，从此销声匿迹，可偏偏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中原，还骗了天尊。 也许他最开始拜我师父为师，也不只是单纯想学功夫，就像九王爷找我问妖刀的事情一样，世人都知道我师父对刀有了解，他骗我和刀盟的人来这里，又制造假象让我和刀盟的人大打出手，一定有他的目的。 众人似乎觉得有事情的真相已经呼之欲出，但是又似乎……赵普抱着胳膊凑过去问小四子， 哎，你有什么见解？ 什么？ 杨彩生干嘛挑拨白玉堂和刀盟的人打架？ 又打架？为什么呀？ 他们冤枉白玉堂杀了断刀门的人，刀盟是断刀门的主子。 赵普也不知道是喜欢跟小四子说话，还是喜欢逗他，还挺认真给他解释。 白白干嘛要杀什么刀什么门的人啊？ 他是被冤枉的。 被冤枉的也有人性啊？ 一直在一旁沉默不语的包拯突然笑了，庞吉让他吓了一跳。刚才包拯一直闭目沉思，庞吉还以为他睡着了，都快跟黑漆漆的背景分不开了。 小四子说的一点都没错，果真聪明伶俐啊。的确，白少侠为何要杀断刀门满门呢？ 众人面面相觑，就小四子和包大人一副找到了知音的感觉。展昭看了看白玉堂， 刀盟的人似乎很笃定，他们的理由是两个，第一个，听说断刀门的人得罪了你，第二，更夫看到白衣人，似乎证据很不足。 刀行风这个人平日里口碑怎么样？ 不错。 展昭点了点头，他也是聪明人，从一开始他就觉得奇怪，刀行风为什么只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揣测和毫无事实根据的传言就认定了白玉堂就是凶手。展昭又转脸看了看白玉堂， 你是不是有其他要杀断刀门的理由啊？但是对方说不出口。 我都不认识断刀门的人，跟刀行风也不认识。 会不会是你师父？天尊会不会跟断刀门有什么关系呢？ 他 怎样？ 他就算真的得罪过，估计也不会记得，他只记得住他比较想记住的事情。 众人都沉默，继续想其他可能性。不过断刀门和天尊之前可能真的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似乎又是有口难言的一种尴尬关系，不然刀行风为什么不说？ 爹爹。 公孙看小四子累得两个眼皮都打架了，就抱起他。 哎，坤，先睡会儿。 小四子爬到公孙膝盖上，费劲儿的找舒服的角度躺。赵普伸手将小四子提过来，拿了紫银给他挡风的貂皮披风往自己腿上一扑，把小四子放上去。小四子觉得舒服了好多，赵普又魁梧，身上肉又结实，不像他爹爹似的瘦的都是骨头，就挑了个舒服的角度枕着赵普的腿睡。众人一直盯着他看，莫名就觉得他肥嘟嘟的屁股、圆滚滚的胳膊、呆头呆脑的团子样，透着一股睿智的光辉。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